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十集，水流迅速蔓延入船。魏无羡发现碧灵湖的湖水已经不是墨绿色了，而是接近黑色，尤其是接近湖中心的地方，四周不知不觉生出了一个巨大漩涡，十几条船都顺着漩涡正在打转，边转边往下沉，就像要被一只黑色的巨嘴吸进去一样。出窍声铮铮响成一片，个人陆陆续续御剑而起。魏无羡已升到空中，俯首下望，却见那名驱剑入水的门生苏舍所站的船板已被吞入了碧灵湖。苏舍双膝过水，满面惊慌，却也没出声呼救，不知是不是吓到了。魏无羡不加思索，一弯腰，一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拖了起来。多带了一个人，魏无羡脚下剑身陡然一沉，然而仍在上升。可没上升多久，从苏舍那边忽然传来一股大力，险些把魏无羡从剑上拉下去。苏舍的下半身已没入湖中那个黑色的漩涡里，漩涡愈转愈急，他的身体也愈沉愈深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潜伏在水底，正抱着他的腿往下拖。江城原本踩着他的三毒，浩整以暇地升到湖面上方20丈左右的高空，低头一看，满心不快地冲下去道：“你又在干什么？”从碧灵湖里传来的吸力越来越大，魏无羡这把剑胜在轻灵奇巧，却恰恰弱在力量不足，几乎生生被压到了逼近湖面的低空。他一边稳住身体，一边双手并用拽住苏舍喊道：“谁来搭把手？再拉不上来，我可要放手了。”忽然魏无羡后领一紧，身体被人腾空提了起来。他扭头一看，蓝忘机正单手拎着他的后领。虽然蓝忘机只是目光淡漠地望向别处，可他一个人一把剑承受了三个人的重量，同时与湖中不明怪力抗衡，他们却仍在稳稳地升高升高。江城微微心惊，若是我刚才抢先下去拖魏无羡，遇着三毒恐怕没法升得这么快这么稳。蓝忘机年纪不过跟我差不多大。这时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你这剑的力气挺大呀。”“哎，谢谢谢谢，不过你为什么要揪我的领子拉着我不行吗？你这样我不舒服，我把手伸给你，你拉我吧。”蓝忘机冷声道：“我不与旁人触碰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们都这么熟了，还算什么旁人啊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不熟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哪有你这样的？”江城实在忍不住了，骂道：“哪有你这样的？被人揪着领子吊在半空中的时候，能少说两句吗？”一行人御剑迅速撤离碧灵湖，落到岸上。蓝忘机放开抓着魏无羡后领的右手，从从容容地转身对蓝曦臣道：“是水行渊。”蓝曦臣摇头：“这便棘手了。”水行渊这个名字一出来，魏无羡和江城便知道了，碧灵湖和这条河道里最可怕的不是什么水鬼，而是在里面流动的水。有些河流或湖泊因地势或水流原因，经常会发生沉船或者活人落水，久而久之，那片水域便会养出了性子，就像被浇惯了的小姐不肯短了锦衣玉食，隔一段时间就要有货船和活人沉水献祭，如果没有便要作怪自行索取。采衣镇一带的人都安熟水性，从来极少有沉船或落水惨事，这附近不可能养得出水行渊。 既然水行渊在此出现了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是被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。水行渊一旦养成，那便是整片水域都变成了一个怪物，极难除去。除非把水抽干，打捞干净所有沉水的人和物，暴晒河床3年5载，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。不过却有一个损人利己的法子，可以解一时之忧，一方之患，那就是把水行渊驱赶到别的河流和湖泊里，叫他去祸害别处。蓝忘机问道，近日有什么地方受过水行渊之扰？蓝曦臣指了指天空，他指的不是别的什么，正是太阳。魏无羡与江澄对视一眼，心中明了，岐山温室，仙门之中大小世家星罗棋布，数不胜数。然而在此之上有一个绝对凌驾于他们的庞然大物，岐山温室。温室以太阳为家纹，意欲与日争辉，与日同寿。仙府占地甚广，可比一城，据说城中无黑夜，故命名为不夜天，又称不夜仙都。说它是庞然大物，因为无论门生人数、力量、土地或仙气，其他家族都是望尘莫及，没有能与之抗衡者。不少修仙之人都以位居温室客卿为无上荣耀。以温室形式的风格，采衣镇的水行渊极有可能就是他们赶过来的。虽然已知此地水碎根源，众人却反而默然了。若是温家人干的，无论怎么控诉谴责也是于事无补的。首先他家不会承认，其次也不会有任何补偿。一名门生不忿道，他家把水行渊赶到这里来，可要害惨采衣镇了。若是水行渊长大了扩散到镇上的河道里，那么多人就得天天在一个怪物身上讨生活，这真是……摊上这种别人扔过来的疑难杂症，姑苏蓝氏从此以后必然麻烦不断。蓝曦臣叹道，罢了罢了，回镇上吧。他们在渡口上了新船，朝着镇中人口密集处划去。穿过拱桥，船只驶入河道，魏无羡又发作了。他竹篙一抛，一脚踩在船舷上，对水照镜，瞧瞧自己头发乱了没，魂不像刚刚挑过数只水鬼从水行渊嘴里逃脱的样子，气定神闲地冲两岸抛出一溜的媚眼儿。 姐姐，琵琶多少钱一斤？ 他年纪轻轻，相貌又明俊，这般神采飞扬，真是如轻薄桃花逐流水。一女子拨了拨斗笠，昂首笑道， 小郎君，勿用钱，白送你一个好吧。 无音软糯，清甜清甜的，说者唇齿缠绵，听者耳畔迎香。魏无羡拱手道， 姐姐送的自然是要的。 那女子伸手入筐一摸，扬手飞出一只圆溜溜的金琵琶。 勿要姐客气，看你生得俊。 船行极快，两船相迎，立即擦舷而过。魏无羡回身接了个正着，笑道， 姐姐生得更是美。 她在一旁天花乱坠的蜂蝶乱飞，蓝忘机则目不斜视，一派高风亮节。魏无羡得意地将琵琶拿在手里抛了一抛，忽然指着蓝忘机道， 姐姐，你们看他俊不俊？ 蓝忘机无论如何也没料到魏无羡会忽然扯上自己，正不知如何应对时，和尚女子们齐声道， 更俊。 这中间似乎还掺了几个汉子的嬉笑声。魏无羡道， 那谁送他一个？只送我不送他，怕他回去跟我瞎醋。 整条河中荡漾起一片莺莺莉莉的笑语。另一个女子迎面撑船而来道， 好好好，送两个，吃我的，小郎君接。 第二个也落入手中。魏无羡喊道， 姐姐人美心肠好， 我下次来买，买一筐。 那女子音色明亮，胆子也更大，指蓝忘机道：“ 叫他也来，你们一起来买。” 魏无羡把那个琵琶送到蓝忘机眼前，蓝忘机平视前方道：“拿开。”魏无羡便拿开了， 就知道你肯定不会要的，所以呢，本来就没打算给你。 江城，接着。恰好江城乘另一条小船飞掠而过，他单手接了琵琶，露出一点笑容，旋即哼道：“ 又在搔首弄姿了。” 魏无羡春风得意道：“ 滚！” 转头又问：“蓝湛，你是姑苏人，也会说这里的话吧？你教教我，姑苏话怎么骂人？”蓝忘机扔给他一个无聊，上了另一条船。魏无羡原本没指望蓝忘机真的回答，只不过听这里人的口音嗲嗲的，十分有趣，想到蓝忘机小时候肯定也说过这种话，撩他好玩罢了。魏无羡仰头喝了一口糯米酒，拎着那个圆滚滚黑亮亮的小坛子一抄竹篙杀过去打江城了。蓝忘机则和蓝曦臣并排而立，这次两人连神情都有些像了，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，思索着如何应对水行渊，如何向采衣镇的镇长交代等诸多后续事宜。对面迎来一条吃水极重的货船，船上压满了一筐筐沉甸甸的金黄琵琶。蓝忘机看了一眼，继续平视前方。蓝曦臣却道：“你想吃琵琶，要买一筐回去吗？”蓝忘机拂袖而去，不想。他又站到另一条船上去了。魏无羡在采衣镇上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带回云深不知处，给其他世家子弟瓜分得一干二净。因蓝启仁去了清河，这几日不用上课，所以众少年玩得天昏地暗，纷纷拥进魏无羡和江城的房里打地铺，通宵吃喝，掰手腕，投骰子，看画册。一天夜里，魏无羡投骰子投输了，便被打发翻墙下山去买天子笑。这回总算让所有人都一饱口福。谁知第二日天还未亮，房里正满地睡得横七竖八，宛若一地躺尸。突然有人打开了房门，开门声惊动了几人，睡眼朦胧间看到脸色冷若冰霜的蓝忘机站在门口，吓得瞬间清醒。聂怀桑狂推睡得头在下身在上的魏无羡道：“魏兄，魏兄。”魏无羡被他搡了几把，迷迷糊糊问道：“谁？还有谁要来？江城吗？拼就拼，怕你。”江城昨晚喝多了，头还疼着，躺在地上还闭着眼睛，反手摸到一样东西就冲着魏无羡声音传来的地方砸过去道：“闭嘴。”那东西砸到魏无羡胸口，哗啦啦翻了树叶。聂怀桑定睛一看，江城用来扔魏无羡的正是他珍藏的绝版春宫图册之一。再抬头看到暮色料峭的蓝忘机，几乎要口吐浑烟了。魏无羡抱着那书册嘀咕两句又睡了过去。蓝忘机迈进房中，一手揪住魏无羡的后衣领，提起来便往门外拖去。魏无羡被蓝忘机拎了一阵，迷瞪片刻，终于醒了五六分，扭头道：“蓝湛，你干什么？”蓝忘机一语不发，径自拖着他前行。魏无羡又醒了三分，其他的躺尸也陆续被惊醒。江城一见魏无羡又被蓝忘机拎住了，冲出来道：“怎么回事？这是干什么？”蓝忘机回头一字一句道：“领罚。”江城方才是醉了，睡得迟钝了，这才想起房里的满地狼藉，想起他们昨晚不知犯了多少条云深不知处的家规了，不由得面色一僵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